大約200米。美國多個城市的民眾連續第六日示威，不滿警方懷疑暴力執法導致黑人男子弗洛伊德死亡。紐約市長白思豪25歲的女兒日前參加示威被捕。報道說，白思豪的女兒星期六晚上參與在曼克頓下城區的示威時，因為涉嫌阻礙交通並且拒絕離開被捕，警方向她發出傳票之後獲准離開。白思豪主持星期日的記者會時仍未知女兒被捕，她當地星期一出席記者會的時候回應自己和妻子都感到意外，直到傳媒聯絡她的辦公室人員才得悉女兒被捕。白思豪還說，女兒是和平示威，尊重她並且為她感到驕傲，女兒相信有很多事需要改變才決定上街，目前她是長官底。天气方面，骤雨同雷暴正系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大致系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周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嘅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但天气仍然炎热。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日下午3:4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900点，升168点，总成交金额908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21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112点，升10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31.2升2元，美团点评145.9跌4.1，盈富基金24.2升2.2，阿里巴巴200.6跌2.2，中国平安78.6升1.2，港交所287元升4.2，友邦保险67.9升1.8，中芯国际18.62升4.4，小米集团12.4升2.6。恒生中国企业100.4升4.7，升4.7。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51，英镑9.712，瑞士法郎8.063，澳元5.266，加元5.724，新西兰元4.862，欧元8.6231。每百人对港元7.19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903。日经平均指数报22,325点，升263点。港金现价报16,080元，跌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36.94美元，卖出1,737.8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咁啊提下大家啦，部分地区咧落雨嘅，咁啊揸紧车你要小心驾驶啊！隧道方面，现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喺入境事务大楼噶，告示打道东行龙尾入境事务大楼。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去湾仔之路咧都非常多车啊，龙尾到香港仔隧道管道里面。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在温思劳街，港岛路面半山的波老道因为有工程，波老道近住宝德台那段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大家经过时间小心啦。九龙方面，太子的运动场道部分路段有些紧急维修的，运动场道的西行线近住弥敦道至西洋菜北街那段是需要封闭，不能够通车。观塘那边，现在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至到牛头角港铁站段就有些挤塞的。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会。 FM94.8 至96.9 FM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他们之间今次出现了第三者。 还能善变吗？也罢，逞强任性吗？

开始两个钟的骚动音乐，先问你嘅有 J C 有佢亲自作曲同埋填词嘅呢首新嘅派台作品，作品嘅名称叫做《我该放手》。系嘅，你会提自己系时候要放手噶啦。咁但系有阵时可能有唔同嘅嘢 trigger 到你一啲嘅情绪啦，可能系睇翻幅相啊，或者大时大节啊咁样，你就会忍唔住想扑翻去佢嘅身边。 破碎镜里，我独自看着那陌生地我，听听脉搏，脱掉套装，卸下眼妆，这是我吗？看看桌上布满划成半个，记录过去的走过。镜里每次对骂，最终我已满面泪涌。从相识到相拥 ，I love you。从分手到冰冻 ，Never ever let you go。曾经。 自孔慧嘉一句新的派台 single Never Let You Go， 不懂得放手，不懂得给空间一段的关系到呼吸，其实可以是很多关系的死因来的。一段的爱情关系如是，讲到亲情亦都如是。 如记忆，如 亲情呢两个字，通常你直接嘅反应就系谂起一啲好温暖嘅画面，但呢首歌同你讲亲情嘅另一个嘅面向，其实系复杂得好多嘅。揾嚟有王彦，今次同王乐儿有呢个新嘅合作，新嘅派台作品《长新有缘》。跟住呢首嘅歌咧，有啲嘅歌迷嘅解读都系讲紧屋企人嘅关系嘅，但系就讲紧屋企人嗰种嘅无私。无论发生咗啲咩事都好，你都会为我打开屋企对门嘅。有啲咩嘢咪四四六六拆掂佢啦。The Killers 有他们新的 single， 作品名称叫做 Fire in Bone。 无论哪一种的感情都可以很复杂的，有它光明的一些角度去到切入，也有一些比较暗黑的角度可以去到切入。跟着这位的歌手说的呢，不只是情感，还说的是其实一个更大的画面，就是我们的人性，涵盖有贪婪啊、欲望啊、哀愁啊等等唔同嘅情绪。嚟自 Soul Jays Self Portrait 嘅呢一张嘅 EP， 揾嚟呢首 Side Track《蓝焰》。 堪也是缘，真与假谁又看穿这份缘，寻求自由偏偏疲倦，情爱欲海多一片烧一世，将我袈裟都销毁，越过红色线万千种绮丽，竟当天国丑到了，为何仍旧心愧，愁眉缓缓扬起，从未绝色气味，灵魂徘徊在深处被怕死，但我从何不千里捉不到地，千变尘千变地，情人未留仇人来自你，真与假其实充斥了无限眷恋，初中感情没了没完，是遇上谁又会多一分寸，为何是无止境奉献，当个体沦陷已一身悔疚感，似骨牌已推倒难以转身，每个路人全部失衡，浮现从前的不来指引，我们自从单身说着爱恨，难辨别人我怎去分，至于想其实怎么计，摇惑到底怎理解，谁是有问题，天太高人渐会甘于身体，从头做人不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3:30由谢天丽报道新闻。行政会今年动身，华员会会长李葵燕表示非常失望和不满，质疑是非常短视，没有为未来两三年的情况做准备。华员会考虑未来两三年退出薪酬趋势调查委员会，属于16年来的首次。李葵燕说，华员会早前提出3+3方案，包括公务员连续动薪三年，政府承诺在经济复苏之后补回加薪，并且由出年年度开始暂停薪酬趋势调查两年，但政府并没有接纳。公务员工会联合会总干事梁秋婷也对动薪表示失望，质疑属于政治决定，用公務員動薪挽回聲望，但他認為公務員動薪會對私人機構造成骨牌效應，部分甚至減薪，對打工仔造成影響。民主黨立法會議員胡志偉提出就港區國安法明天在立法會大會上作口頭質詢，但當局表示不屬香港特區的自治範圍，亦都不符合規程，被立法會主席梁君彥拒絕。胡志偉認為官員在立法會上接受口頭質詢，代表有機會在正式場合聆聽港人意見，批評梁君彥拒絕他提出口頭質詢並沒有提供合理的理據，質疑對方是以立法配合行政，漠視立法監督行政的責任。 对于中央政府将听取即将上京的特首林郑月娥有关港区国安法的意见。胡志伟说，特区政府没有打算咨询港人意见，预计林郑月娥带上京的讯息只会表达支持港区国安法的声音。沙田的园村六泉楼最多四名居民确诊新型肺炎，早上至少有两名成人住户同一名婴儿跟随救护员上救护车，当中有人说自己没病征，都有人拖住行李箧。清洁工人继续为大厦的公共设施消毒，亦有工人喷洒消毒液，有职员在大厦的地下大堂收集住户的深喉唾样本和派发样本瓶。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由于今次社区群组涉及很多元素令人担心，她表示今个星期有一系列的防疫抗疫措施到期，当局会尽早公布决定，并且采取非常谨慎的态度。港大医学院院长梁卓伟表示，最新的研究发现，新型冠状病毒和以往的冠状病毒都有超级传播效应。身兼政府抗疫专家顾问的梁卓伟表示，分析一千多个本港确诊个案，发现两成带病毒者传染给八成的病人，情况类似2003年本港沙士病毒，以及是2015年南韩中东呼吸综合症的情况。他强调，不能以超级传播者标签某个病人，因为不单涉及病人的个人问题，亦都牵涉病毒和环境因素。梁卓伟说，最新的本地个案不少有群组效应，例如沙田沥源群组有9人染病，不排除陆续有新个案，需要留意有多少的隐形传播链，是否需要扩大病毒测试以及血清测试的范围。天气方面，预测大致是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周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的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但天气仍然炎热。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1%，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日下午5:1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952点，升217点，总成交金额988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21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112点，升10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31.4，升2.4。美团点评145.6，跌4.4。盈富基金24.24，系升2.6。阿里巴巴200.2，跌2.6。中国平安78.65，升1.2。港交所287元，升4.2。友邦保险67.95，升1.8。中芯国际18.68，升5毫。小米集团12.46，升3.2。美元的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1，日元107.81，瑞士法郎0.961，加元1.355，人民币7.118，英镑对美元1.253，欧元对美元1.113，澳元对美元0.681，新西兰元对美元0.627。日经平均指数报22,325点，升263点。港金现价报16,080元，跌1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736.09美元，卖出1,736.9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讲隧道情况，控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行的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的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中间，慢线落湾仔龙尾在管道出口，控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爱护动物协会。路面情况，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砵甸乍街那段车多挤塞，龙尾一路排翻出去金钟道近住力宝中心。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那段比较多车一啲，龙尾去到海丰园。在九龙方面，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方向， 有少少车龙噶，龙尾喺观塘警署对开海滨道去九龙湾方向，近住宏里大楼嗰段咧系车多繁忙噶，龙尾一路排翻出去骏业街。另外，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骏业街至到丽业街呢段咧都系比较车多挤塞。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裕民坊车多缓慢，龙尾去到定富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嗰段龙尾喺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过咗康庄道桥底。工程方面咧，提一提大家喺港岛半山波老道近住宝德台嗰段咧，因为有道路工程嘅缘故，咁而家咧系改为单线双程行车。驾驶朋友经过时候咧，请小心忍让。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迪神，如果要你用一首歌形容思培，你会用边首啊？ 梗系呢首啦。 瞧着我长睫毛，是你最美的记号。 迪神，思培边度有小酒窝啊？ 唔系啊，我话佢睫毛长啫嘛。你睇下，你睇下，佢又长咗啦。 想知思培条眼睫毛有几长？咁就要留意逢星期六下昼四至六，香港电台第二台《魔力的神思培》嘅《寻常事》，认真做啦。 唔止长啊，有啲色闪噶，你系咪要睇啊？ 你见到有人喺度破坏交通灯、堵路、掟汽油弹，甚至打人，你仲可以容忍咩？如果你见到呢啲暴力同违法嘅行为，请尽快喺安全嘅情况下打999报警，或者发信息俾香港警察反暴力爆料热线5333-3103，或电邮至 hotline@police.gov.hk。止暴制乱，共建和平社会。 Just feel the music.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Oh, so don't your knock is headed your way. Da da da da da. Oh, just feel the music. Just feel that groove. Move to the music. 今日嘅苏导音乐咧，请嚟嘅咧就系有 Rubber Band 嘅六号啊 ，Hi， 你好啊， 喂 ，Eric，Hello，Hello，Hello， 你好，收到你哋呢首新嘅派台歌啦，系啦，咁啊歌名咧叫做 First Date， 即系中文嘅意思即系第一次嘅约会啦，咁样， 系 啦，咁就系你哋作曲啦，咁啊你太太啊 Tim Lee 就填词啦，系啦，喂，讲下呢一首歌啊，我觉得好似好多回忆。可以撩得到出嚟嘅一首嘅作品嚟。 咁我想问一下，系对于我哋乐队嘅旧作嘅回忆，定还是系一啲 我自己私人嘅回忆咯 ？OK，明白。我以为你话因为有一只歌又联想到啲旧作咁样。 系咩？你自己有冇联想到啲旧作啊？咁样？ 咁如果我从呢个方向讲，就都有联想到。第二張唱片編名嗰時嗰隻Try 就係當時咧，因為同公司嘅關係咧，就有阿余宇飛 Carrie 一齊創作呢首歌啦。當年係係啊。 喝完了半杯酒，淡淡芳香滲透，但多麼引誘，密謀碰你的手，這晚這種節奏。我却心不对口， 你这晚坐在我前面，却等不到预料的发现， 法可随意，这对话别要很刻意， 很想望空看星， 长夜过去未如甜蜜爱侣， 很想置身事境， 长夜老去漫谈平淡似水， 只想你可说声， 不懂靠近相恋方向。 Should we give it a try? 因为点解话同 try 系有个感觉唔似咧？因为好印象深，其实即系 try 同埋而家呢只 first day 咧，都系阿田嘅作品嚟嘅，即系佢嘅词嚟嘅。咁佢都系好中意讲，可能女生会敏感啊，系咯，即系对于一啲暧昧嘅一啲男女相处，系啦，即系大家未系情侣嘅时候，嗰种嘅感觉，嗰、那个阶段，佢系觉得好有畫面啊，好似好多聯想佢，咁所以就做咗呢隻歌出嚟。 OK， 我想問咧，咁因為你哋係兩公婆嘅關係啦，咁我就會諗啊，其實中間嗰啲歌詞咧，係咪真係一啲你哋自己嘅往事啊，定係點樣㗎？因為我幾鍾意佢介紹佢嗰個落筆點呢，就真係好多一啲好 detail 嘅 picture 嘅，即係我講起挪威嘅峽灣啊，跟住你又講起我中意食日式嘅晚餐啊，即係呢啲 detail 我覺得係好生活嘅。 其實幾有趣嘅，因為即係我將啲美麗畫面世俗化先，其實都係啱音嘅，因為峽灣同埋晚餐唔係講咁講翻正經嘅，其實可能係即係嗰個所謂 hook line 位嚟㗎嘛，即係有時我哋前咗咁多年都知道，可能嗰啲係要忘記啲，但係佢就偏偏係去到第二次 chorus 都冇再重複翻呢兩樣嘢啦，即係挪威峽灣，其實同埋日式晚餐，其實呢啲我諗即係佢自己嘅一啲傳承啦，佢自己本人就真係中意。而家最近轉鹽豬嘅時候，就中意煮日式嘅一啲，即係一啲家常飯咁樣。咁但係即係至於點講咧，我喺度想，即係我好中意以前阿 Wyman 有一首歌係寫俾 Eason， 係叫做《不知所謂》，即係其實有啲似嗰個感覺，可能係俾佢 inspire 到未定，即係阿田，即係你係好多。因為個約會裏面好多細碎嘢，你都可以不斷講。如果嗰人係投契嘅話，你就係天南地北，即係文史哲學啊，娛樂八卦你都可以傾噶嘛。其實我諗就係呢種，佢捕捉到呢一種即係 first day 第一次約會嘅時候，大家如果尊重對方，就乜都接，乜都寫咁樣咯。 在月兒面前講條水，在大床面前講油花。谈及荷里活，会说到字母汤，直到让你抹吹不作声。讲天气，讲到起重机，讲衣着，讲到天涯歌旅，谈及图书。说到下意识，就似没有话对你不说。由手机讲到计美酒，由番茄讲到白美酒，笑我冲出口多于足够。由巴克讲到像尽酒，由光纤讲到如素臭。是好友，我没觉转弯走到这个路口，我却没有讲我很爱你。 但我琴日记得曾经喺你本身有写过咧，就系其实今次就系同嗰几个好有趣嘅女仔去到合作啦。咁添落系其中一个啦，就帮你填词啦。咁譬如 Yuki Luffy 系帮你哋去到设计嗰个系 single 嘅 cover 噶嘛？ 是啊，冇错啊。 系啦，跟住郑雅怡有同你哋系合作，系唱和音噶嘛？ 系啊，系啊。 系啦、 啊， 系啦、 啊， 系、 啊啊、 有几个女士同你哋一齐合作嘅。 咁讲起雅怡先啦，雅怡其实咧，因为嗰个歌又系好直觉噶，即系当直觉完成咗之后，其实已经谂紧，究竟系咪我或者其他队友，即系阿黎嗰啲去做翻和音，定系唔系啦？定系可能系搵一把女声去演绎嗰个和音咧？吓、咁但系好快都有一丝嘅谂法、就是，就系即系我形容为一首。半 合唱歌半 duet 咯，因為佢嗰、那個、因為真係宋一巴好有感覺嘅咁嘅聲音嚟做呢個位置，咁所以就啊呢、這個我形容為半合唱嘅感覺、yeah. 就係啦，所謂眾裏尋他就揾到佢咯。因為其實之前都其實喺兩三年前可能係三四年前聽過佢有一次我哋有啲搞啲網上嘅音樂嘅。video 濕肥靚聲王啊嘛，係嘛？ 係啊係啊，嗰、那個叫濕肥靚聲王。咁就我記得佢係唱一首學友嘅歌嘅，即係同佢個 partner。係咁應該好好聽，即係話就係佢把聲好有好透明咯、啊，我真係覺得，即係嗰種感覺其實都係啦，即係好温柔，好令到你覺得好舒服。即係佢唔係 sell 巨肺嗰只聲，即係有陣時候我哋又會覺得我哋 RB 啲歌有陣時候可能係 groovy 啊，就可能某啲歌又需要一啲巨肺，但係呢只歌其實係啱啱相反。我哋啲温柔嘅聲音，但係有質地喎。咁我覺得即係，所以我就叫做推薦俾啲隊友。有啲隊友你可能未必認識佢，咁可能就話：呢個真係好好㗎咁樣。咁所以都好好咯。即係嗰陣時疫情已經開始戴住口罩都嚟錄音咁樣。 哦 ，OK。咁然之後 ，Yuki Luffy 咧就係幫你哋畫畫啦。 Yuki 係幫我哋畫畫冇錯啊，係因為咧其實你又想轉一轉嗰個形式，因為之前。譬如呢張碟嚟講咧，孤島人啊、醒味啊、同埋漫長，醒味就因為就係嗰次大阪咧，有 spare 多一日咧，就喺大阪拍咗個搞嘢 MV 咁樣，咁啊有啲周圍瞓嘅相，咁啊即係順因利成便用埋啲相啦。另外兩張都用一啲我哋啲舊相，啱啱 fit 到個主題。咁調翻轉，永遠都係可能係咁樣，因為我哋有時都。比較做嘢比較隨性咯，我哋個團隊，所以自己又覺得但係如果你要表達呢個 first day 主題，即係你好難喺你自己嘅舊相群裏面揾到一張啱喎，咁於是就覺得不如真係畫啦。有時同埋我自己又係會覺得有時見到咧外國咧啲cover 啊，其實都唔使外國嘅，其實即係香港啊，其他有啲其實有啲單位咧揾啲人畫到好靚嘅畫咧，我自己就好心動。我成日都覺得其實香港都有好多朋友可以做到呢樣嘢嘅，咁其實都認識咗 Yuki 好多年啦。咁其實佢都話俾我知，其實而家佢都可以成長咗過來咧。佢唔係淨係話啲少女味嗰啲毒嗰啲嘢。咁我覺得係啊，跟住我係好信任佢嘅，即係同佢傾咗一兩轉之後，就覺得大家已經攞到個共識，咁就真係好好咯。即係畫呢個出嚟，基本上係等於一張我本身想拎出嚟嘅一張舊作咯，舊相片咯。但係嗰啲舊相片，因為好似係某一次喺泰國旅行影到啲人喺大排檔食嘢，一男一女，但係拎出嚟感覺真係差好多啦，真係貴好多。咁所以就 唔同咯， 係啊。咁你係啦，你又費事。有啲人哋啲肖像權問題啊嘛， 係咯。咁所以第四個女士就係即係你 private 啲嘅啦，即係你就係講緊你嘅媽咪啦咁樣，即係呢首歌令你諗起你嘅媽咪嘅咁樣。 因為呢首歌其實好記得有啲畫面咧，即係喺佢治病期間咧，其實係因為我自己喺觀塘工作室噶嘛，咁其實即係本疫情，我媽媽嘅即係喺住院嗰幾個月，其實佢頭嗰段時間其實佢係。每次去探病都係黃昏時間咯，咁又黃昏時間，即而且嗰個係有陣時嗰個心情係好難處理自己心情。咁但係嗰陣時其實即係頭先咪提到係阿添女幫我填嘅，太太幫我填，但係佢嗰陣時係咁啱有一啲工作都幾棘手幾黐身，咁我就覺得不如都有啲衰嘅，即其實正就好想去填嘅，啲温柔女性角度咁、但係我就覺得唔得掂喎，即係再蹲落去就。其實你另一歌填曬，於是就自己填啦。但係真係填唔到咯，即係有時我填詞習慣就係聽住個旋律不斷聽，聽個聽冇咁。但係好多時候嗰啲畫面就會翻嚟，即係唔係話畫面，而家諗翻就諗翻當時嘅畫面啦。但係嗰陣時就係、是、根本就係好難去叫做產生一啲抽離，應該話抽離照顧媽媽嗰個時間嘅一啲比較沉重啲嘅啲感覺。咁所以就。好在咯，即係好在後屘阿田嗰度嗰個工作，佢又可以 solve 到，即係可以騰翻個時間出嚟。咁佢好好地最後一口氣咁完成咗呢、這個，咁就仲要幫呢隻最難喺嗰個時刻填嘅歌，咁就係好好咯。 咁所以咧呢首歌就係記錄住即係你身邊四個嘅女性啦，即係嘅一啲嘅故事啦，咁樣。咁當然啦，即係而家即係 social media 有度好睇，就係你即係做 research 可以即係多好多唔同嘅 material 嘅。咁譬如我會睡翻阿 Tim Lee 嗰個嘅 IG 嗰度睇，咁佢都講翻就係你同佢所謂嘅第一次約會嗰單嘢啦。 简单啲嚟讲就系佢约咗你，但你迟咗几个钟头，一嚟到就话你好唔开心啦咁。 即系比较黑历史啊，嗰啲应该系。 系啦， 唔系嗰个暑假我都未识你，师弟应该，即系你准备入大学。 我准备入大学噶，你大我一年嘅啫嘛。 系啊，所以就系嗰个暑假，其实就系嗰阵时。其实嗰个 dating 即系就唔算系一个咩 dating 嘅，即系首先我哋香港人或者传统中国人，即系我哋一代啦，都冇乜呢啲外国人嗰啲 dating 嗰样嘢。dating 呢样嘢系你睇外国嘅 friends 好其他片集你先会有噶嘛，即系佢哋唔系叫拍拖噶嘛，即系 dating 系即系总之系啊 date 下先，即系睇啱啱 feel。即系但系我哋香港系可能都唔知咧，系咪我已经老病？即系我哋就一系就得，一系唔得噶嘛，出街系啦。咁但系，总之，其实我更正翻少少啦，嗰个纯粹系一个即系类似系大家即系装务，即系我哋上装啊嘛，系啦，要 solve 一啲嘢，要倾一啲嘢，咁但系自己亦都系即系细路仔咯，系、当年系会觉得好，系我下昼系处理咗啲。唔係處理，係要係俾人鬧咗一餐嘅，即係喺我嗰時，因為嗰時喺大學嘅一個艇隊裏面做緊一個 train 一個學員咁樣啦，一個隊員係咯，但係自己資質比較差啲，即係嗰日係應該俾人鬧嘅，咁就係咁樣咯，咁所以就冇啊，都冇乜解釋，都係 say sorry 嘅啫。即係而家咁多年後，如果仲記住的話， 我諗會記得，如果咪寫唔到咁 detail 出嚟啦。 系啊，佢系好呢啲噶。 系啊，你想知道成个古仔嘅详情，你就揾翻阿 Tim Lui 嗰个 IG 自己睇翻啦。系几 sweet 嘅，但系而家即系调翻转睇翻啱你哋当初嗰种开始，原来你系迟到咗五个钟，但系调翻转佢话，因为你好唔开心，所以佢系反而系关心你、就是，死啦！佢翻屋企嘅时候有冇事噶？佢会变咗做嗰种系嬲，变咗做担心咁样咯。咁我谂紧呢种嘅 transition 几得意嘅。 佢扎新人口啫，我谂我都系。呢一世都唔够还噶， 慢慢还啦，成世人流流长。OK， 喂嗱，咁而家有你哋 Rubber Band 呢首咧就系、是、First Date 啦。咁啊，预计我想问呢张碟系应该系咪下半年到就会搞掂晒？ 其实咧，而家咧喺嗰个音乐部分咧，其实咧就我哋成张唱片有九只歌啦。 系 嗰、那个。我哋叫做混音嘅過程咧，九隻歌已經完成咗，咁但係仲有一個叫做mastering 嘅過程咧，就未進行嘅，因為都好老實說，就將嗰個 timeline 工作 timeline 拉翻鬆好多。本身係希望如果冇疫情去到咁嚴峻咧，我哋係諗住三月中就問曬嘅張碟。咁但係而家你講得啱啊，頭先你話你話下半年都好大機會啊，即係六七月打後，我哋再將件事，當然係都要視乎翻嗰個疫症嗰個睇下而家咩程度咁樣咯，因為都所以點解我話戴咗頭盔就話可能 first day 之後都仲可能會派多一兩隻咁樣， 係咯 ，OK， 希望係咁。 係啦，咁而家就嘆住你呢首嘅 first day 先啦。但係真係一首好 warm 好 sweet 嘅一首作品嚟，好中意呢首歌。咁啊，今日多謝曬六號， 多謝你 ，take care，OK，、okay, 遲啲見， 多講 ，take care， 拜拜， 拜拜。 再见，眼眶依依不散，留恋着瞬间。看到镜，雨点轻洒这晚，溅起些期盼。再相识。世间回绝无爱，期待如相拥找来，将我脆弱敲透，心可再开。我讲起挪威下。 说再见，转身之前一眼仍要不退减，看到镜如粉轻飘，这晚你可到期盼，再相识以来，再得知微笑仍在，期待如相拥找来，心会踏实过来，现在和你讲起，曾盼说真，你说很可惜，遗失以往，回味共处率真的空间，这第一晚，分秒越变越慢，缓慢渐变慢也罢，逞强任性。你成为一对，不再害怕想起来过去， 美国多个城市的示威持续，纽约州州长国务宣布延长纽约市的宵禁令，由当地星期一晚上11点至第二天早上5点。国务和市长白思豪发表声明，强调会加倍警力制止暴力和破坏。他早前在记者会上说，忧虑纽约市的大规模示威可能令新型肺炎疫情反弹，国务呼吁民众推动政客作出实质的行动改善社会。国务又要求就警员滥用暴力展开独立调查。他说，从电视见到纽约市的部分警员使用胡椒喷雾对付示威者，以及有警车冲向警群，批评事件令他感到不安。天气方面，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大致是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周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的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但天气仍然炎热。现在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8%，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下午5:1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948点，升215点，总成交金额1,084.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21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112点，升10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430.4，升1.4；美团点评147.1，跌2.9。阿里巴巴200元，跌2.8；盈富基金24.12，升1.6；中国平安78.3，升9毫； 港交所288元，升5.2；友邦保險68.2，升2.1；中芯國際18.64，升4.6；小米集團12.48，升3.4。外幣對港元嘅賣價：美元7.751，英磅9.696，瑞士法郎8.071，澳元5.274，加元5.727，新西蘭元4.862，歐元8.6301。每百人兑港元7.193，每百港元兑人民币91.82。日经平均指数报22,325点，升263点。港金现价报16,040元，跌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35.7美元，卖出1,736.8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先提下大家啦，部分地区落雨噶，咁小心啲揸车啦。隧道方面咧，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去湾仔之路仲系多车，不过比头先就好咗少少，龙尾就分别去到香港仔隧道嘅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净系公主道多车啦，龙尾康庄道桥面。港岛路面啦，咁而家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油街一带咧就比较多车噶。九龙就主要都系集中喺观塘嗰边啊，观塘区嘅交通较繁忙噶。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至到牛头角港铁站嗰段就多车嘅。而伟业街咧就近住开源道来往方向都繁忙。仲有就系开源道啦，开源道去观塘码头方向，近住伟业街一路去到观塘道咧都系比较塞车噶。最后，卫生署提醒你，职业司机长时间揸车，记住要保持正确姿势，安排小休，同埋多做伸展运动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面对世纪疫症，大家都会有啲不安同焦虑。政府亦明白，在不断转变的情况下，面对挑战，要争分夺秒，做好准备，作出应变，做妥每个细节。每项安排，无论有几困难，我哋责无旁贷。在这个时候，继续凭着每个人的努力和支持，大家坚守信念，同心抗疫。 问咗你先啦， 好， 你点样睇即系或者听 acapella 呢样嘢噶 ？acapella，yeah， 我曾经咧嗰阵时做过一个 MC 嘅 job 咧，喺香港其实一路都有一个系 acapella 嘅 festival 嘅。 啊，无伴奏青年音乐节嗰啲， 好似系呢一个啦，咁系医馆嘅。咁嗰阵时我第一次参与嘅时候咧，就大概 都国际性噶， 系啊， 会有好多 好多唔同嘅acapella 嘅团体会嚟香港，去到即系有个 showcase 咁样啦。咁你就见到即系咁嗰阵时咁啱，其实嗰阵时好似系 C All Star 咧，啱啱即系佢哋出到冇耐，咁然之后突然间即系咦呢样嘢突然间好似主流乐坛，咦有人讲哦 acapella 无伴奏，因为佢哋曾经有一排都会做呢类型嘅演出啦咁样，咁然之后我咁去开头睇就是、啊，原来喺外国呢样嘢咧，佢哋可以玩到咧系嗰种 energy level 系咁劲噶咯。 即係因為其實好睇佢好睇個 showmanship 㗎，因為佢哋現場其實全部都係人聲，然之後即刻佢會 jam 好多唔同樂器啦。咁嗰陣時我睇嘅時候好 impress 就係、是，哇！佢哋真係做到好似係而家你 EDM 咁嘅質地啦。然之後佢哋會扮到好多唔同嘅聲效啦，真係好厲害嘅。咁同埋現場佢可以因為一班人㗎嘛，咁佢就可以利用曬成個台面咧，就去到咧就係同唔同區域嘅一啲即係觀眾席嘅朋友咧，就去到互動啊諸如此類。咁我係咦，我估唔到係咁嘅。因为嗰阵时你听都系我慢歌咯，即系几个啊，譬如 Star 咁计，哦咁啊四个即系着套西装，跟住然之就 Super Do Up 咁样样，咁你觉得哦 Boys to Men 系啦咁样啦，咁但系佢哋就唔系嘅， 系 啊，咁所以我就觉得啊，原来嗰、那个换味可以系咁重嘅咯。 但系其实系咪已经丰富到好似同流行曲冇乜分别嘅感觉噶啦？ 的而且确，如果譬如你话真系，我其实因为可能佢都能够做到，譬如可能 EDM 嗰类嘅曲式啦，但系你始终听。出嚟咧，嗰个声嘅质地系唔同嘅。 哦，明白。 系， 我觉得个现场感会好强， 现场感 系 有趣嘅。 系， 系啦，咁样咯。 OK， 咁我哋今日咧都系想同大家介绍咧台湾嘅一对咧 acapella 嘅乐团。 系。 咁咧，我觉得都得意嘅，同埋都值得鼓励嘅，就系佢哋推出咗自己第一张嘅实体嘅专辑。 系。 好难啊，我觉得喺即系华人乐坛嚟讲咁样啦。咁呢对乐团嘅名咧叫做寻人启事。 嗯。 咁其实都系2014年先成立嘅啫。 系。 咁都系以呢个学生嘅身份啦。就會去參加不同的比賽啊，咁樣。咁我覺得同香港，即係香港有一隊 acapella 隊叫做 Sensa 啦、 啊， 都似嘅。佢哋都係會喺網上咧做唔同的一啲 cover，、即係唔同歌手啊、流行曲嘅一啲 acapella 嘅版本。咁慢慢賺咗啲人氣翻嚟。咁於是乎咧，又會即係有一啲自己想做嘅音樂嘅主題，之後就開始有啲原創嘅歌，就擺埋上去，咁慢慢就累積成一隻嘅專輯咁推出啦，咁、樣。咁我覺得得意嘅幾個位咧，就係、我唔知 acapella 係咪都係咁樣編曲嘅。咁、佢就話咧，呢隻碟咧，即係入邊嘅歌啊嚇，佢、都係揾咗啲專業嘅音樂人咧。是用翻真嘅樂器做咗個編曲先，之後佢哋就去諗點樣用人聲去取替嗰啲樂器。 哦， 即譬如平時我哋聽，假設咧入邊有 Dida， 假設入邊有鼓，假設入邊有弦樂咁樣，咁佢就要諗辦法用人聲去做到嗰樣嘢。 係， 咁同埋而家即係你都興講最興嘅就 EDM， 咁佢都略略加咗啲 EDM 落去，令到嗰件事。即係再時下，再時興多少少啦，咁樣。咁另外一樣，我覺得都得意嘅就係我聽呢啲歌咧，唔知點解啦。咁我有一種聽緊音樂劇嘅感覺嘅。我唔知道你嗰陣時聽會唔會啦。 我又唔冇乜嘅。 因為我嗰陣時，我會點樣會覺得好似 現場睇你就可能有嗰種嘅熱鬧咯， 係啦咁樣。咁今日揀嚟呢首歌都係佢哋新專輯當中嘅呢一首作品啦。 係， 歌曲名稱叫做《刀與槍》。 係， 咁到底點解我哋可以聽完翻？ 你可唔可以講下佢哋個名叫咩啊？ 尋人啟事啊嘛。 哦，咁你頭先有講咩？ 講三次。尋人啟事係揾人啊。 尋人啟事呢首歌啊，《刀與槍》。 我知道日復一日的平常。人们来来往往，人们迷迷茫茫。我知道，世界充满欣赏。快乐被资本化，悲伤大量印刷。我明白，爱的如果伤了人，在自己身上都会留下伤痕。而我们要用什么？ 的道义声，陪我们上战场，去等不曾哭眼光，只剩下一颗心炙热发烫，继续疯狂，继续傻，继续没有希望。一直唱，等自由的力量，终于终于终于终于发芽。过去怎么绚烂，怎样怎样怎样怎样荒凉，又应该我们就。 你剛才說那種很有 musical 感覺的氣氛是什麼？我想是來自編曲的， 是很音樂劇，感覺上是一班迷惘的少年，我終於找到人生方向前進，這樣 是的， 這首歌都真的說這些。 哦， 其中一句歌詞不知道大家捉不捉到，他說是音樂成為了刀與槍伴隨我們上戰場。其實整個故事就是說，本來是學生的身份，你其實玩音樂、讀書、拍拖，這些是很單純的人生的嘛，但是當你出來做事的時候，你會發現啊，原来这个社会可能一路的那个运作的模式不容许你有这么多梦想或者这么多热血的、哦、这样。可能你真的会由那个社会的就是运作过程当中变得冷漠了，就是放弃了自己的热血啊、初衷啊，这样。就是都是这个香港这几年很轻狂的一些东西啦，这样。但这首歌真的是他们回归初心，就告诉你其实a cappella 啦、流行曲啦、这些音乐啦是成为了即是我哋成日都话咧要磨蚀自己一啲嘅轮廓，咁佢哋就话冇呢件事嘅，佢哋依然都系我哋想坚持嘅梦想嚟嘅咁样啦，系、 哦、 啊，同埋点解头先一开始会问你关于流行同埋 a cappella 之间关系咧咁样？咁佢哋中间都有一段好挣扎嘅时候嘅，我都几吊诡嘅。咁、 啊、 就话咧，其实开头嘅时候，咁你想红或者想俾更加多人认识，可能就系要 a cappella 唱一啲好红嘅国语歌啦，咁样系啦 ，cover 一啲好红嘅国语歌。咁有啲人咧就会。所以呢個世界真係冇辦法討好全部人嘅、 嗯， 因為有啲人就會留 comment 就會講話，哎，你都係想紅啫嘛，都唔係真係真心中意 cappella 唱埋啲咁口水嘅流行曲。 所以邏輯上有個謬誤啦，你好真心中意 cappella 同你想紅其實係冇衝突 咁。係啦，咁樣嗱，係 咪先？ 同一時間咧，呢啲人又調翻轉喎，就係、是、哎，唱啲咁紅嘅歌有鬼用咩 ？cappella 就 cappella 啦，點都冇可能做到流行曲噶啦，咁樣。 啊、 所以你明唔明啊？即係好難服侍。遇到全世界人都令佢哋中意你，咁於是乎不如就放低一啲對其他人嘅意見嘅太多嘅斟酌同埋考慮，真心做翻自己想做嘅嘢啦。 係，佢哋應該係將一系列咧嗰啲 haters 嘅 comment 咧，然之後再串成為一首歌， 係啊， 係啦，然之後唱翻俾佢哋聽咁樣咯。 喂，得喎、啊，真係 係啊， 我覺得呢條片嘅話好好睇啊，就係放棄吧啦，你依地 係咯，即係你咪用翻呢個方法去唱翻佢哋咯，仲好。embrace 佢哋嗰啲所有 comment 添， 系等最后话俾你哋听话，唔好意思，我冇听你哋讲嘢，我都系做翻音乐算啦。 系啊，但系就系咯，不如 但係真係嘅，其實你話喺香港都係啦，即係好似如果你要將一首歌，然之後譬如你要喺你嘅 social network 上面，令到呢首歌啊突然間可能多個唔同嘅 version， 係啦，咁我哋就希望等更多人知，咁然之後你其實見前排都係㗎，即係有好多歌手就啊，不如邀請可能係一啲 a cappella 嘅樂團。我哋做一個 version 啦，係啦，可能譬如阿坤哥都有一系列都係咁噶，喺後樓梯嗰度唱歌啊咁樣。 後樓梯好好聲噶， 係啦， 好靚噶。 咁你就喺突然間你做哦，原來用呢個方法咯 ，appreciate 到呢首歌有另一種嘅質地，例如哦哇 warm 好多啊，或者哇好 touching 啊，諸如此類咁樣。咁但係就好似以a cappella 做主菜 係好少嘅。 好少咯，即係譬如其實近呢幾年都係 Sensor 佢哋自己有出過佢哋自己嘅真係派台嘅 single 啦，原創嘅歌啦，又派上電台添咁樣，但係就相對地係比較少嘅。 嗯， 咁都明嘅，亦都因為始終係關乎係如果你講要流行就係、是、喂大部分嘅人嗰種嘅口味嘅偏好啊嘛， 或者認識啦咁樣。 係啊， 所以今日其實介紹呢、這個即係香港，你可能睇多都係英文個 acapella 啦咁樣，可以教多大家一樣嘢，都係佢哋出咗專輯之後，我睇到台灣宣傳我先發現，其實台灣咧係好少串 acapella 個英文俾你聽噶，佢哋係叫嗰個音樂模式咧叫做阿卡貝拉樂團，全譯做中文咯。我睇到嘅時候我都 O 咗，阿卡貝拉係咩嚟嘅？因為是一隻樂器，即係單獨一隻樂器的名字，但是它完全音譯了就是叫做 acapella。 哦，還有其實譬如你就算是有時電影可能幫到的、即譬如不是有啊我完美巨星幫，香港的電影片就這樣譯的，有三集的了已經。 是不是出了那個杯音樂那隻的那個電影、 出了個杯音樂 哇呢一句嘢真係好奇怪，有冇人明白我講咩咧？唔緊要，我收拾翻先。係有好多集嗰個啊嘛，係咪啊？ 係啊 ，Pitch Perfect 啊。 哦，係啦，係啦，係啦，係啦，係啦。 杯音樂喺邊度嚟嘅啫嘛？ 佢入邊有一隻咧个系咪呢一套电影个女主角咧用个杯，即系嗰个剧情就系 freestyle 用个杯做嗰个乐器出声，然之后做咗首歌咁样，跟住然之后好多人都好兴去。 我唔知啊，因为选美俏卧底即系 Miss Congeniality 都做过呢一个剧、 所以系咯，对唔住，我搞乱咗啦，有佢啦。 但系咁佢哋真系噶，即系你见到佢哋咪就系因为佢系就系讲一班系 a cappella 嘅乐团，然之后嗰个成长故事啊诸如此类。咁嗰阵时嗰啲生出又好卖得好成噶，甚至乎你去到 Glee 嗰阵时，其实即系都有好多人即系突然间有趣咁、样系咯。咁我谂呢啲又会系佢可能要 blend 落去其他唔同嘅 genre 嗰度，啲人就哦原来系咁样玩嘅咁样。 其实我觉得 真系好难嘅，其实 我觉得有种 fresh 感觉噶，即系感觉上你食咗好耐嘅即系咖喱啊咁样，即系突然间嚼咗一片柠檬啊或者系薄荷叶啊，有一种咁嘅感觉嘅。即係可能你會覺得唔可以當正餐撈飯啦，即係薄荷葉撈飯係咩嚟嘅咧咁樣。咁但係一路食咗好多重口味之後咧，簡單啦，清一清你嘅口腔係幾好嘅選擇嚟嘅。 揀我揀用青檸梳打去做比喻啦，我唔會食咗片薄荷葉俾個咩？ 薄荷葉喎、聽落會唔會矜貴好多啊？青柠梳打你咪真系七嚟我算 嘅。anyway， 嗱我哋就系讲即系可能系用一啲即系纯人声去到演绎啦。咁但系其实你话喺香港嗱，头先我哋讲过系有 acapella 啦。咁但系其实有另一个即系近年一个都几多人留意嘅 project 咧、就 系 陈辉阳啦。 啊， 廿八女星。 哇，嗰、那个真系不得之了。 系啦，咁然之后又系有好多人就会哇。原來當你搣開咗，即係用流行曲嗰一種嘅樂器嘅編曲之餘，但原來你用一個係 choir 嘅形式，去到唱翻啲嘅流行曲，再咁當然你可能真係要襯翻陳輝陽嗰啲咁 flow 嗰啲嘅 melody 啦，因為佢 歌啦同埋 係啦，咁然之後你就發覺哦，原來真係有一種咁唔同嘅感覺嘅， 係真係好唔同。 我有好多朋友係去咗睇嗰個 show 啦，咁然之後咧，佢哋係真係話佢就咁聽原曲嘅時候。佢係哇一首叫 K 歌啦， 啊係啦， 咁啊陳輝陽都寫咗好多真係好勁嘅 K 歌嘅，其實咁然之後佢隔咗一排，然之後佢喺現場聽到佢哋即係廿八個女仔，然之後連一個琴啦，咁然之後佢唱翻嘅時候，佢哇點解嗰種感覺入心咁多嘅？ 我有 friend 係由頭喊到落尾噶， 哇！ 仲要係一路喊嘅時候咧，同我講唔知點解啊，之前聽嗰首歌都唔會咁想喊啊，但係依家真係啊，我收唔到聲啊咁樣。我話你真係細聲啲好，因為本身嗰度冇乜樂器，係一個好安靜嘅演唱會。 但我記得我睇嗰場嘅時候都真係有唔少搣紙巾， 係啊，嗰啲黐黐實實嗰啲聲， 嗰啲聲嘅 恐怖㗎，音樂嘅魅力啊！ 係啊，咁佢哋其實都有一啲歌係派過上電台嘅咁、樣。咁啊，今日就揾你其中一首啦，咁就係、是。陈辉阳加埋呢个廿八女星啊，咁重新演绎咗呢一首系陈奕迅主唱嘅、原唱嘅《人来人往》。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决定冻结2020至21年度 高、中和低级以及是首长级公务员的薪酬由今年4月1日起生效。公务员事务局发言人表示，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全面并且充分考虑公务员薪酬调整机制下的所有相关因素，包括薪酬趋势净指标、香港经济状况、政府财政状况和公务员士气等。发言人说，香港经济和政府的财政状况正是受到严重打击，虽然全部三个薪酬趋势净指标和整体综合消费物价指数均为正数，但在决定年度公务员薪酬调整时，薪酬趋势净指标只是六个需考虑的相关因素之一，因此今次动薪决定绝对是按照既定薪酬调整机制进行。警方说，去年至今出现14宗涉及爆炸品和4宗真枪的案件，共拘捕76人，30人被检控。保安局局长李家超说，显示本土恐怖主义正在香港滋生，强调反恐是全民责任，呼吁公众配合执法，当局会以最严厉的法律打击。在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会议上，李家超说，相信在不同暴力中都有资金提供组织和支援，例如提供头盔、防毒面罩、武器和雨伞等，亦都出现将有关的物品由后方提供到前方的情况。李家超形容资源很多，而在暴动过后很多物品留在街上，他相信由于当局近期有效打击，又或者是外来资金减少，近期的暴力事件中有关装备已减少。香港民意研究所发放今年六四事件周年调查结果，52%认为当年北京学生的做法正确，66%认为当年中国政府处理事件的手法不当，是自2013年以来最高。研究所五月中电话访问1001名的香港市民，43%受访者认为中国现时的人权较1989年时恶劣，14%就估计三年之后的人权状况较现时恶劣，是1993年以来的新高。时事评论员刘瑞兆表示，有36%的受访者认为香港人没有责任推动中国民主发展，反映现时的市民对内地疏离感越来越强。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表示，正是考虑选项包括接收香港反对港区国安法的港人。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说，中方近日已经多次表明关于香港问题的原则和立场，重申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不容许任何外国干涉，希望美国多做有利香港繁荣稳定和发展中美关系的事。对于蓬佩奥又说，不会容忍中国留学生从美国学术研究机构取得美国技术和知识产权，并且用于中国军事目的。赵立坚批评蓬佩奥习惯编造谎言，为自己的错误行为找借口，又指中国留学生一向是中美科技交流的重要桥梁，但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以莫须有的罪名限制中国留学生赴美签证。赵立坚说，美方的行为严重侵犯中国留学生正当权益，完全违背中美两国青年开展友好交流的愿望，批评只会损人害己。天气方面，预测大致是多云，今晚和明日早上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气温介乎28至3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四、五天气炎热，周末期间有骤雨。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7%。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日下昼5:1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995点，升263点，总成交金额1,140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21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112点，升10点。

一个性解开束缚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six, seven, eight 骚动入我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six, seven, eight 骚动入我 Hello, hello 一字一句的唱着 Hello, hello 写下渺小的自我用尽全力只希望你被感动直到那天再对你说 Hello Hello 回来是欧动音乐2020年的惊喜合唱 为你歌唱的歌颂这令人着迷的歌颂难过是披着我脆弱歌颂重新定义人生的梦带给我光芒的冲动如此疯狂也执着是我 由萧敬腾和林俊杰合唱的这一首新歌歌曲名称叫做 Hello 首歌想讲的是每一次站上舞台见到歌迷时即使是歌王都会觉得十分之感动 我哋成日都会话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日头太思念某个人呢，夜晚佢可能就会出现喺你嘅梦中。喺梦中见到爱人就系甜梦啦，见到仇人啦。 我梦见你的笑。下一秒你就要远走，没有人找得到。我梦见你奔跑，我梦见你又跌倒，给你一个拥抱，我放声哭喊又低头祈祷。我只想要去到你身边，再睁开双眼，我只想和你浪费时间，到海角天边。我真的不愿和你告别，又回到起点。我相信有一天你能看见，永远。去到你身边，再睁开双眼，我只想和你浪费时间，到海角天边。 我讲的就是梦见爱人的故事，歌曲名称《我梦见你》。 梦见自己睡去，梦见自己成了你。 为你介绍一位内地的偶像歌手，台湾出世，内地出道，今年只有19岁。他的名字叫做陈立农，歌曲名称《我梦见你》。有个比喻我觉得很精警的，有人说成长就是一场梦醒的过程。 是我藏在心中不愿实现的梦，夏红面上的星空和一碰就破空，睡不着的夜才是我奔跑的冲动，我奔跑的冲动，跑不出的风才是最永恒的心动，最永恒的心动。我和你的距

gonna set you free. 如一天开始感到习惯绝望， I'll never live my life this way. If I knew this is what they call growing up, I'll never live my life this way. 我哋介绍一位香港音乐人，佢个名叫 Tyson Yoshi， 简历歌曲名称叫 Growing Up。成长当中的烦恼可能好多人都唱过了，但是属于你自己那个呢，可能真的要问自己才会离得清的。偏偏成长当中很多烦恼呢，现在望返转头好像又算不得上是什么的。时间一路向前走，烦恼只会越来越多，这个时候又可以怎算呢？ I've seen a handful of times say, do I look like how you looked to me? You say you take me every step of the way, we could bang the rules until they break. 除了这偶然与你擦肩，陌生的街有一样的脸，说再见的画面太过遥远，我们的电影换谁来主演？ 烦恼不如好像这首歌一样一啖吞了它，之后记得继续向前行。简历有台湾创作女歌手怀特的作品。 出席我人也崩溃，也许没有电影在那一天，我会擦去你眼泪香水。 叫怀特，名嘅写法系问好 T E， 歌曲名称叫做上 K， 意思系干杯咁解。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听日再见。